ChinesePod Fix. First, the vocab. More and more. 越来越。 Lately. 最近。 Often. 经常。 Besides. 除了。 To study. 读书。 Together. 一起。 To watch films. 看电影。 Not to. 不太。 Probably. 大概。 Shy. 害羞。 Before. 以前。 Surely. 肯定。 Let's try that faster. More and more. 越来越。 Probably. 大概。 Often. 经常。 Before. 以前。 Lately. 最近。 Often. 经常。 Shy. 害羞。 Together. 一起。 Before. 以前。 Together. 一起。 Together. 一起。 Surely. 肯定。 Probably. 大概。 Not to. 不太。 Often. 经常。 To watch films. 看电影。 Not to. 不太。 More and more. 越来越。 To study. 读书。 Not to. 不太。 Surely. 肯定。 Besides. 除了。 Before. 以前。 Surely. 肯定。 Now try to use these words in context. 最近。 How have you been lately? 你最近怎么样？经常。 He often goes to the bar. 他经常去酒吧。经常。 He often invites us to eat dinner. 他经常请我们吃饭。一起。 Let's go together. 我们一起去吧。大概。 He will probably arrive at 8 o'clock. 他大概八点钟来。大概。 You need approximately how much more money? 你大概还需要多少钱？以前。 I have never eaten this before. 我以前没吃过这个东西。以前。 What did you do before? 你以前是干什么的？最近。 How have you been lately? 你最近怎么样？经常。 He often goes to the bar. 他经常去酒吧。经常。 He often invites us to eat dinner. 他经常请我们吃饭。